天气晴朗，金宝难得起了个大早，他扛着锄头和水桶，满心欢喜地来到了美丽的萝卜园。可是他一看就气得直跺脚， 天哪，怎么又是这样？不不不要！ 他的叫喊声引来了豆小鸭和小窝。小窝有点担心地看着金宝。 哦，金宝，你还好吧？ 金宝气得走来走去。 不好不好，就在前两天的晚上，我园子里的萝卜就被人偷了，紧接着昨天晚上又被偷了几个，我真是越想越生气呀。 金宝回头看着豆小鸭和小窝，突然怀疑地说， 不会是你们俩干的吧？ 豆小鸭和小窝连忙摆摆手。豆小鸭说， 我们看起来像是偷萝卜的盗贼嘛。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帮你把它找回来。 金宝有点不相信这两个朋友。 就凭你们两个怎么帮我找回萝卜？ 豆小鸭就像平常那样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豆小鸭将化身成为一个侦探，我将解开所有的谜团，戴上侦探帽，我就无所不知了。 小窝及时地给豆小鸭找来了侦探帽和他的放大镜。 就像这样，瞧，我现在是一个侦探了。 然后，聪明的小窝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如果萝卜是在晚上接连被偷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留下来，看守萝卜园。 金宝非常赞同小窝的办法。 是的，守株待兔。 豆小鸭也跟着伙伴们一起欢呼。 是的，守株待兔，等在这儿。不过，什么猪，什么兔？ 这是一个成语，豆小鸭还没听过呢。小窝耐心地解释道， 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等着小偷出来，然后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一下子抓住他。 豆小鸭很激动。 听起来很有侦探片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于是这天晚上，三个小伙伴就开始守株待兔了。小窝说， 只要我们坐在这些舒服的躺椅上，整个晚上看着萝卜园就行了。 豆小鸭追问说， 如果我们发现了小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金宝突然之间拿出一个牙刷大小的捕捉器说，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抓住它。 豆小鸭看了看那把小牙刷似的东西， 就这么个小东西。 他的话还没说完，金宝就按下了捕捉器的按钮。嗖的一声，捕捉器里弹出了一张大网，竟然把豆小鸭整个给罩住了。金宝假装刚才没有听清楚豆小鸭的话，故意问，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这个东西不错。 豆小鸭现在老老实实地闭上嘴不说话了。三个小伙伴就这样躺在萝卜田旁边的三张躺椅上。豆小鸭感叹地说， 哇，这把椅子可真够舒服的。 小窝转过头提醒豆小鸭， 别舒服过头了，豆小鸭，我们今天晚上要随时保持警惕呀。 好的好的，保持警惕。 小鸭这么快就睡着了。小窝无奈地对金宝说， 哦，你看，这家伙睡得可真快。 金宝也点着头说：“ 就是，睡得太快了，太快了。” 谁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打盹呢？真好笑，当然是豆小鸭和金宝了。小沃只好拿起捕捉器。 那好吧，还是由我来第一个值班吧。 可是很快，小沃也睡着了。第二天，天亮了，三个小伙伴还做着梦，什么都不知道呢。直到太阳光照到他们脸上，他们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金宝惊慌地跑向萝卜园。 我的萝卜，不会吧，不会吧，又有那么多萝卜消失了。 哎，守株待兔的计划失败了。那可怎么办呢？小沃问金宝。 那你难道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帮我们抓住狡猾的萝卜大盗吗？ 金宝不太确定地说。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运动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到运动的人和动物，要是有什么动静，它会告诉我们的。 金宝越说越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三个伙伴说干就干。金宝安装了一个机器。 看这个，当有人靠近萝卜园的时候，他和那个摄像机连在一起，摄像机连着山地俱乐部的超级电脑宙斯，这个报警器只要是发现人，就会报警叫醒我们。 于是这天晚上，三个朋友在装好报警器之后，在俱乐部里面继续睡觉。 半夜，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吵醒了三个熟睡的伙伴。金宝马上打开了监视器， 可惜摄像机的画面却是黑乎乎的一片。金宝这下才想起来， 哎呦，糟糕，光线太暗了，我白天竟然没有考虑到光线的问题。 小沃说， 你们快听，萝卜大盗好像正在园子里吃萝卜呢。 豆小鸭很生气， 哦，这家伙吃东西怎么还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真没礼貌。 于是三个勇敢的小伙伴朝着萝卜园跑去。可是他们来晚了，除了一堆脚印儿，什么也没发现。小沃打算想一个新办法。 豆小鸭建议说， 啊，我们做个大笼子罩住他吧。 金宝完全同意。于是在守株待兔和使用运动传感器两个计划都失败以后，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个大笼子。第三天夜里，萝卜园的上空，山地直升机正在盘旋，它下面吸着一个超级大笼子。金宝再一次强调了捕捉方案。 如果萝卜大盗来了，我们就放下笼子抓住他。 豆小鸭非常兴奋。 哦，这真是个让人心动的计划。我们需要保持安静，对吗？我是说必须非常安静，要不然他就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不会来了。 嘘，小沃告诉豆小鸭，他自己也必须保持安静。就在这个时候，萝卜园里传来了一阵吧唧吧唧吃萝卜的声音。小沃赶紧指挥金宝放下笼子。金宝按下了按钮，大铁笼子稳稳地哐扣了下去。接着萝卜园里传来了一阵细细的叫声。 哦，我们抓住它了，对吧，对吧，我们快下去吧。 直升机降落在萝卜园里了。金宝扬了扬手中的捕捉器。 我不管它多大，我们都会抓住它的。 他们走到了笼子旁边， 豆小鸭叫着， 啊，抓到你了，偷萝卜的贼。 他们提着灯笼一瞧，哇，笼子里竟然是一只温顺可爱的眼睛大大的鹿宝宝。 金宝怀疑自己抓错了人。 哦，那个大脚印儿真的是他的吗？ 他们仔细一看，哦，他的脚真的很大。鹿宝宝细声细语地向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 这下豆小鸭的语气柔和多了，它明显的很喜欢这只可爱的鹿宝宝。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呀。 小沃说着真是不好意思，就上前打开了笼子。金宝虽然觉得鹿宝宝也很可爱，但是他想起自己辛苦种的萝卜都被偷吃了，还是有点生气。 亲爱的大脚小鹿，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偷吃我的萝卜吧。 鹿宝宝羞愧地低下了头。 非常抱歉，猪先生，我以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爱吃萝卜叶子呢。 什么？萝卜叶子？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我不喜欢吃萝卜，只喜欢吃萝卜叶子的部分。 小沃在旁边的土里赶紧挖了挖。 哦嘿，金宝，这只可爱的小鹿并没有偷吃你的萝卜，它只是吃掉了叶子。 豆小鸭看了看它手里的大萝卜说， 哇，它真的没有偷吃。 鹿宝宝说， 当然我不喜欢吃萝卜叶子下面的那个部分，我只喜欢吃叶子。 金宝完全明白了。 好吧，我爱吃下面的萝卜，所以萝卜现在还安全地待在土里面。 金宝又开始向小鹿道歉。 真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是偷萝卜的贼呢。 没关系，我也很抱歉，没有先问您就吃掉了您的绿叶子。 金宝大方地原谅了鹿宝宝。 没关系，反正我不喜欢吃叶子。 金宝拔出了一个大萝卜，把绿叶子递给了鹿宝宝，请他品尝。鹿宝宝欢快地向金宝道谢，并且告诉了大家他的名字。 我是小鹿欧尼。 金宝、小沃和豆小鸭也纷纷向小鹿欧尼介绍了自己。豆小鸭眨眨眼睛说， 我是豆小鸭，是豆子的豆，不是逗乐的逗，虽然我真的很逗。 小鹿欧尼看到非常亲切友好的豆小鸭和小沃，还有大方的把萝卜叶子给他吃的金宝，感到十分的开心。就这样，四个新认识的朋友说着笑着，在闪烁着星星的晴朗的夜空之下，一起吃起了美味的萝卜大餐。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呐。 我是一个粉刷匠，哎呀咿呀哟！ 哎，汤耳朵，你在干嘛呢？ 我在粉刷我的新房子呢。 我好感动啊！ 我一直很勤快，你不用这么感动。 你知道吗？虽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以前我总觉得我好像住在垃圾箱里。 你知道吗？自从你搬到我家里来之后，我的家里就总是有一股臭烘烘的味儿，到处都是你的毛，兔子毛，白色的毛，长的短的，沙发上，床单上，地毯上。现在你是应该好好的清理一下你的房间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用这桶白油漆把你给刷白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小姑姑抱着两岁的小侄子呱呱，小孩子看着姑姑的脸对姑姑说， 小姑，你长得真漂亮。 小姑开心地说，谢谢你，小姑哪儿漂亮呀。呱呱紧接着又说， 小姑脸上有好多小汗毛，脸上红红的像水蜜桃。 呱呱全家到餐馆去吃饭，呱呱吃的已经够多了，妈妈就对她说， 呱，你不要再吃了哦，你看你这肚子已经够大的了，听到没有。 呱呱马上指着一旁怀孕的婶婶不服气地对妈妈说， 婶婶的肚子比我还要大，她还在吃呢。 晚上睡觉前，妈妈给呱呱讲睡前故事，呱呱听着听着打起了瞌睡。这个时候妈妈抬高了声音问呱呱说， 哎，你回答一下刚才妈妈给你念的这篇课文。 少年闰土，你听到了没有？这是妈妈小的时候学的课文，你能说一下这个文章当中的鲁迅和闰土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呱呱赶紧从睡梦中醒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地回答妈妈说， 他们熟透了。 有一天呱呱迷了路，一时不能回家，他灵机一动就跑到路边警察叔叔那里。呱呱对警察叔叔说， 叔叔，我不知道回家的路了。 警察叔叔问他说， 哦，那你们家住哪里呀？孩子。 呱呱回答说， 我妈妈只教我说迷路了就去问警察，可她没告诉我住在哪儿了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三里屯幼儿园的单之威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鸟音符。 小鸟音符，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不坐在高高的树梢？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在电线上来回跳跃？明白啦明白啦，你们错把电线当成五线谱了。小鸟音符，哈，音符小鸟，多么美丽的曲调。 下面请小群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鸟音符，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不坐在高高的树梢？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在电线上来回跳跃？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错把电线当成五线谱了。小鸟音符，啊，小鸟音符，多么美丽的曲调。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